有你与我的躯壳，如像情感有互相依赖的寄托，从没有试过看不见你，连天黑天亮都看错，为何明明着了灯不见光。若有爱只会深爱你，没有你都会记得起，如果这世界曾经有你我，有烟灰飞过，火光总会存在过。若有爱只会深爱你，若有我总与你一起，如果有对错，如果有你我，有打火机却点不起爱火，出了什么错。人生有各种掌纹的见证，还是你与我太不对称，连是非黑白都看错，为何明明没有光都有影。若有爱只会深爱你，没有你总会存在过。若有爱只会深爱你，若有我总与你一起，如果有对错，如果有你我，有打火机却点不起爱火，出了什么错。出了什么错。